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68章，我哋就上咗岸，各自各就缩返埋去个睡袋里面。大家都只有一套衫，而家俾啲伙仔喺度背住，冇得替换，只能够包住喺个帐篷入边啦。我一边抽住烟，一边就听阿豆腐哔哩吧啦咁喺度噏嘢。有时候我几羡慕豆腐嘅性格嘅，乜嘢都唔心諗，活住就无忧无虑。嗰一个扶桑嘅女人，亦就係吉子，佢喺我哋上咗岸之后先一个人单独咁落水，而且就游到嚟嘅岸边好远，隔住水面嗰啲雾气腾腾，只能够睇到一个非常之模糊嘅人影。豆腐就瞓喺个睡袋里面讲： 唉，你话嗰个咁嘅扶桑女人真係怪，话自己矜持呢，佢哋嗰啲咁嘅 A 仔拍到特别正。如果话佢哋开放呢，咁又传统到连啲脚趾尾都唔肯露一隻。唉，真係一个矛盾嘅民族啊。我话：唉，你冇事研究呢个咁嘅扶桑女人嚟做乜嘢啫。我警告你啊，唔好起邪念啊，我唔同意㗎。豆腐啊，傻咗眼讲： 等啊，我听到好似点解有啲唔对头嘅，我搵老婆嘅事关你叉事咩？ 我话讲：嗱，正常嘅情况嚟睇呢，就真係同我冇咩关，但係如果你要搵佢，以后出咗事嘅话，就肯定我同你抹啰柚，所以呢，你又同我醒啲得唔得？ 豆腐一听真係有啲缩啦，佢喺度感叹咁讲：唉，点解搵个女仔拍下拖都咁难㗎？喺度吹咗一番之后，嗰啲衫亦都烤得差唔多啦。女叔就将我哋嗰啲衫递过嚟，顺便就讲咗句话，嘢食亦都煮好咗，叫我哋出去食饭。豆腐就睇住佢个背影，又是感叹咁讲： 唉，好男人，十全十美嘅好男人，温柔贤淑，仲会劈粽子。啊，奇怪啊，咁好条件，点解身边都冇个女嘅？系咪有啲乜嘢毛病呢？哇，话唔买佢嘅小弟弟，可能真系唔系好得咁。 我伸咗佢一脚讲：嘿，人哋嘅小弟弟得唔得，关你差事咩？再唔走啲嘢俾人食晒啦！ 大家喺个吃喝嘅期间，嗰、那个扶桑女人一直喺个水里边冇上岸。嗰啲虱咧，一旦上咗身系好难搞嘅。而家最保险嘅办法就系喺个水里边浸翻个零钟，所以我哋都冇叫佢饮完食完啦，已经系日落时分。我哋嘅行程呢，因为呢一个咁嘅变故，就要耽搁一啲。原先系计划听日早上能够到达嘅行程，而家睇嚟可能要听日晏昼啦。那个温泉其实系雪山里边嘅中间一个小湖泊，形状不规则，好似一个打烂咗嘅镜碎片咁，碎片里面就倒映住蓝天嘅颜色，好似一块蓝色嘅宝石。雪山湖泊金色嘅夕阳，构成咗一幅壮丽嘅美景。好多人都有多少动容，坐喺个火堆旁边，沉醉喺呢个雪山湖泊嘅美景当中。喇叭就坐喺个火堆边缘，周围嘅人群离佢有啲远，雪花喺佢个膊头啊扎咗薄薄嘅一层，沉默而且稳定嘅身躯，等我又不由自主咁谂到咗陈词。我觉得心里边就有啲闷闷地。我从小就习惯咗冇父母嘅日子，后嚟14岁去咗深圳，跟住村里边嘅人一齐打工。我记得喺一个晏昼嘅时分，我睇到咗一个父亲喺学校门口等住放学嘅仔，跟住又将佢抱咗起身。我已经忘记咗当时究竟系咩心情，只系记得我企喺原地企咗好耐，直到呢一对父子消失咗喺视线里边，而我就俾工头闹咗一餐。呢一刻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系有啲想念陈词嘅。可能注意到我嘅目光， 哑巴担高个头，目光冷冷咁睇住我。呢一刻嘅对视就好短，但系俾人哋嘅感觉就好长。喺佢嗰一双漆黑冷冰嘅眼入边，我睇到咗漠然同埋陌生。跟住哑巴就拧个头过去，望向咗湖中远处嘅嗰个朦胧嘅身影。佢系一时潜入水入边，一时又抱住个头出嚟洗自己嘅头发。朦胧嘅雾气当中，背影系好柔美，好似一个出水女神咁。我睇住哑巴嘅目光，心谂唔通佢同呢个扶桑女人之间系呢阵时豆腐啊扯咗一扯我嘅衫袖，打咗个喊路讲：唉，瞓啦！大家喺白日里边都忙咗一日，呢阵时虽然天仲未黑齐，但系咧都已经疲惫不堪。食饱咗就会眼瞓，豆腐呢一个喊路，等到我只眼都好似黑起上嚟添，跟住亦都捐入咗个帐篷。冇几时，外边就传嚟咗三三两两嘅脚步声，跟住就安静咗啦。睇嚟都系翻晒帐篷里边休息，跟住就系女叔嘅入咗帐篷，剥咗啲外衣裤就捐咗入睡袋里边，话哑巴喺外边睇住。叫我哋先安心瞓。豆腐吟吟沉沉咁讲：唉，哑巴肯定喺度及人哋一吉子冲凉啦。哎呀，真系英雄难过美人关啊！话音刚落，喺呼呼声嘅风雪声当中，突然之间传嚟咗乒乓嘅一声，好似有啲乜嘢入咗水入边。豆腐就打咗个喊路，跟住就挤眉弄眼咁讲：你睇下，我估啱咗，我哋一走啊，哑巴忍唔住啊，落去鸳鸯戏水添啊！佢只眼珠啊一碌，亦都唔怕冻，捐出咗个睡袋，静静鸡啊将个帐篷嘅拉链啊拉开，入面兴奋咁啊谂住准备及嘢咯噃。点知道个帐篷一打开，豆腐啊咦咗一声，我讲做咩？佢哋两个喺度搞咩啊？豆腐拗拗头咁讲：冇啊，水面上边一个人影都冇啊！我顶，唔系咁重口味噶嘛？唔通佢喺个水底下边嚟搞？哇！呢个咁啊，要几好嘅体力啊！豆腐呢句话真系有啲离谱啊！我同女叔对视咗眼，觉得好似有啲唔妥啊！唔理哑巴同埋呢个扶桑女人之间有乜嘢关系，以哑巴嘅性格，亦都唔可能做出呢啲咁出位嘅事噶，咩水底搞嘢啫？呢一种事只有豆腐呢咁嘅衰神先谂得出嚟嘅啫嘛。我啊唔顾得着外套啊，我啊捐出个睡袋，即刻就出咗帐篷。夕阳之下，湖泊表面仍然都系水蒸气喺度蒸腾，嗰、那个模糊嘅人影啊已经唔见咗啦，连哑巴都唔见埋。我即刻拧转头望向雪地里边。除了火堆之外，到处都是空空荡荡。哑巴就落了水，而且他落水之前都没有除衫。女叔亦都注意到这一点，他又眯了眯眼，望向湖泊的深处讲：出了事啊！我们的动静将其他人都吸引过来，未等他们开口，女叔就已经开始剥衫了，我亦都跟着剥。豆腐就急啊：喂，两个做乜嘢啊？我讲：落水找人啊！我哋都冇替换嘅衣物，咁所以喺雪地里边搞湿咗咧，会好麻烦嘅。所以我同女叔着住条叉仔就落水啦。我带住一把匕首，女叔就带住佢嗰个鬼哭刀，两个人就向扶桑女人吉子先前所在嘅位置就游过去。那个地方离个岸啊大概廿零米咁，唔算太远嘅。不过由于呢个温泉湖泊水气啊蒸腾，所以嗰啲可见度就好低。游到一半嘅时候，拧转头睇一睇岸上嘅人，已经系朦朦胧胧啦。就系喺呢阵时，前边嘅水面里边突然间系突出咗一个人头，跟住就向我哋靠拢过嚟。我心谂系哑巴啦，定系吉子呢？正打算就开口。女叔突然之间喺个腰嗰度掹出个长刀，两只脚啊打住水浮住喺个原地，一副严阵以待咁嘅样。女叔系一个有真本事嘅人，我啊唔敢轻率，即刻就将个匕首啊握喺手入边。而嗰一个咁嘅人头离我哋就越嚟越近啦。呢阵时 我已经可以确信那个不是哑巴，亦都不是吉子。因为如果水里面有人在游的话，就一定需要拿着手出来拨水，但是他是没有吉手的。好快他就漂浮到我们的面前，一看是一个人头，已经浸到腐烂发胀，那些烂肉连住一个软淋淋的眼球，跟住那些水流呢就荡嚟荡去。佢喺我哋身边慢慢咁漂浮而过，嗰、那个眼珠喺个水里边拖住，跟住个水流喺度转动，好似喺度监视住我哋咁。我浸喺个温泉里边，但係就觉得一阵嘅寒气喺个脚板底嗰度升上嚟。女叔呢反而面不改容，心不跳，佢面上仲带住啲微笑，一下成把刀就斩落去，将嗰一个腐烂嘅人头即刻劈成两边，里面啲嘢流咗出嚟，虽然好快就俾啲水稀释咗，但係呢一种感觉真係好呕心。呢、这个咁嘅湖泊里面点解会飘出个人头呢？呢、这个人头又系边个呢？哑巴同阿吉子而家又去咗边呢？呢、这个问题啱啱先諗到，前边嘅湖面上边突然间又出咗两个人头。不过呢一次我就睇得清楚啦，系哑巴同埋吉子。等我哋目瞪口呆嘅系，哑巴同埋吉子正喺度接吻。哇，我心里边系一阵咁嘅厌烦呢，可能系潜意识我将佢同阿陈慈放埋咗一齐嘅原因。而家咁一睇就好似觉得我老豆同啲日本女人有厌咁，令我觉得有啲反感。一出水面，哑巴就松开吉子，我咁先发现原来吉子已经晕咗。哑巴可能头先系同佢做人工呼吸一类咁嘅嘢啦，佢睇到咗我同阿女叔，亦都冇感到意外嘅表情，自己就揽住吉子就向岸上游。哈，我啊暗暗窝火啦，真系不知好歹啊！我同阿女叔嘅火急火燎咁落水，担心佢两条友出咗事，而家呢条友竟然一啲表示都冇。转念一谂，唉，咁啊算啦。又唔系唔知道哑巴系啲咩咁嘅货色，仲能够指望佢唔通同你折个笑容咩？讲句多谢关心之类咁嘅话都系多余嘅。谂到呢度，我拧拧头，跟住就向翻岸边游翻过去。上咗岸就觉得真系寒冷刺骨啊！亦都乜嘢唔好讲，先着带好晒啲衣物先，咁先嚟得及问究竟系咩回事。哑巴睇咗身边嘅湖泊，只系讲咗一句，等佢醒嚟就知道啦。吉子就真系逐咗水，懵懵啊同佢做急救，吐咗好多嘅水出嚟，但系都仲未醒。我讲湖里边嘅人头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冯鬼手啊奇怪咁讲，人头咩人头啊？佢头先离得远，所以可能真系冇睇清楚。於是我将头先喺水面上边浮出咗一个人头嘅事一讲，哑巴对呢件嘢呢就冇表示出咩反应，任由我哋一班人系咁喺度猜。大家就将阿吉子放返入个帐篷里面休息，睇嚟只能够等佢醒咗先知道究竟发生咗咩事。时间又到咗夜晚啦，大家又要分派咗守夜嘅事宜。瞓觉嘅瞓觉，亦都唔再敢靠近个湖泊，只系等住听日天光啊再出发。我同阿豆腐呢一次呢就安排喺最后嘅一班，但系瞓到半夜，我就突然之间被一声嘅尖叫吵醒咗。呢、这个声音喺风雪里边啊刺破人嘅耳膜，将我从深度嘅睡眠嗰度啊惊醒过嚟。我擘大眼一睇，一片漆黑，外边嘅篝火唔知道几时已经熄咗。我心里边打个突，即时涌起咗一阵不妙嘅感觉。